仅限于在北美，北美地区。上个月刚刚开放了这个销售限制，但是一个人只要买五台，但是在今年六月份之前呢，仅限于开发者，而且一个人是限购两台。现在已经是开放了，就是一个人可以买五台，而且不限制你一定是开发者，但仍然是在美国，并且它今天只支持英文。 嗯。 包括它的价格，在美国的价格是$3000，但是通过含税运到中国，已经接近3万了。现在市价接近3万。 嗯。 已经落一些了，但之前价格还要高。你知道对于一个开发者来3万块钱。 嗯。 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很多人还没有机会去用它。 嗯，是的是的。因为我在车库的话应该是见到有两位这个创业者买了这一台机器，其中包括就是您嘛。嗯，刚才我也体验了一下，我觉得这款机器戴在头上第一感觉就是好沉。 对。特别对，就是目前这个产品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儿。一个是它比较沉，另外呢它的视角呢应该在30度到40度之间。 嗯， 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大屏幕。 嗯， 但是并不像 VR 那样是一个360度的。 嗯， 并且它待机时间在3个小时，而且像你们有头发的是吧，它是比较滑。 嗯， 所以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我不知道您第一次戴这款机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彻底被震撼了。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们一直想实现的全息显示终于实现了。 嗯，全息显示。 对。 哎，怎么讲？ 英文的 holographic。全息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能够使这个物体呢不依赖于某个屏幕，它能够就是一般的理解就显示在某个位置。 嗯， 你可以从每个任意角度去观察它。特别像那个我们看钢铁侠里面，就是他去设计产品的时候，他可以用手势去控制那些在空中显示的东西。 嗯， 但是全息显示一直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缺乏反射的介质。因为空气中的介质不够多，对吧？所以很多人用烟雾、水雾，对吧，去增加它的这个慢反射，但是这个效果非常不好啊。但是微软这款产品很聪明，它通过把这个投影投到这个眼镜上，然后使你能够产生一个全息的感觉。 嗯， 对，你感觉这个地球，因为你看到好像它就在空中一样，对吧？ 嗯，是的。 你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看的，对吧？ 没错。 而且玩法也会不一样，对吗？ 嗯， 它不再是二维的，它是三维的。 刚才我们也聊了一下戴上它之后的最初级的一些感受，我想就是再跟你聊聊关于它的应用方面。 这个就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上次在25号微软做那个活动，我现场做了个调查，大约来了200个人，只有10个人真正试过这款设备。 嗯， 而试过这款设备的人可能也仅仅是戴一下，就像你们一样。 嗯， 啊，你们可能只能玩一两个应用，只能玩5到10分钟，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量的人还没有机会去用。但是究竟在什么领域产生了应用呢？其中有一个订单是24000台的订单，来自于一家叫蒂森克伯鲁的这个电梯公司。他干什么呢？他让他的每一个维修人员都带着这个设备到现场。 电梯公司的维修人员带这个设备， 带到了现场，把这设备戴在头上。 嗯， 有两个作用。第一个，能看到历史维修记录。 历史维修记录。 对，能显示出来，能够叠加在这个电梯上，他站在电梯门外就能了解历史记录了，了解到这个电梯的型号。 嗯， 而且也可以实时的 Skype 互出，寻求这个异地的这个技术支持。 嗯， 他们能同时看一个产品，而且他可以释放双手，而且他可以把他的维修记录啊，他遇到的问题全都记录下来。 嗯， 不需要再用纸笔了。 嗯， 这样子下一个人来的时候呢，他知道以前做的所有的记录。 嗯， 对，所以这个提高了。还有是这个前两周呢，这个微软宣布和一个美国的家装品牌叫 LOWS， LOWS， 它干什么的呢？就是它能够在样板间里更改你对厨具，就是厨房的各种产品的，就是什么材质啊、花色呀、形状啊、高低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替换。就是你能在那儿出来以后，你的设计已经完成了。 嗯， 啊， 你不用再去看图纸了，可以直观的感受你要的东西。 嗯，我们戴上这个眼镜，有了很多的这种硬件的开发， 嗯， 我们基本上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不是的。 嗯， 你的这个概念是 VR。 嗯， 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嗯， 但是呢 MR 呢是使这个虚拟的产品或者物品进入现实世界，叠加在现实世界中，比方把一个花瓶放在桌子上，然后呢更换你某一个厨具，更换某个家具，把一个虚拟的椅子摆在你屋子里， 嗯， 然后看看它的高低位置合不合适。 那 AR 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呢？ 你说 MR 是吧？ 我现在问的是 AR、 嗯，AR 更多的是指在手机端的AR， 嗯， 叫增强现实， 嗯， 对，他是把他对环境理解就不如 MR 这么多了， 嗯，刚才让我体验的都是一些游戏啊什么 的，是 的， 是的， 嗯，就是说这款机器能给在中国做这方面创业的人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推崇这个 MR 呢？因为无论是微软，还有另一家叫 Magic Leap， 啊，这两家公司都宣称，啊，他们不是一个头衔。他们是下一代计算平台 Next Computing Platform。 这个野心有多大呢？第一代的计算平台是什么呢？ 嗯， 是 PC 是吧，个人电脑。第二代什么呢？平板手机。 嗯， 那第三代是什么呢？所以大家更期待的是说这有可能成为第三代的设备，意味着每年会有几亿套的销量，就像现在手机一样，而且它将释放大家的双手。 嗯， 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很多创业者，今天的创业者都是因为安卓的兴起他们才有了创业的机会。 嗯， 一个新的平台当会给他们带来一个新的机会，重新洗牌嘛。 嗯， 对吧，在 PC 时代适用的软件到了手机时代就不适用了。 嗯， 比如索尼公司的那个爱立信手机，对吧，他曾经想把索尼想把自己在 PlayStation 上的游戏呢， 嗯， 全部来付给这个索爱手机。 嗯， 于是他出了这么一款游戏手机，他以为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并没有。 嗯， 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 PC 游戏应用到手机上感觉很不舒适，在手机上最受欢迎的仍然是三消类型的，对吧，卡牌类型的，而不是动作类游戏，对吧。所以在如果是一个 3D 的环境下来游戏呢，那么我相信传统的东西也将不复存在，对吧。 嗯， 也会有新的应用产生。 嗯， MR 还有一些什么好处呢？它会在教育领域真正发挥作用，对吧，它能更让大家更容易获取知识。 嗯， 啊，很多我还没有给你看，有解剖学的啊，学习人体的，学习刚才Helen看了这个星球的，是吧，它会有更详细，让你自由去探索。 嗯， 啊，这些东西还没有被做出来。 嗯， 啊，但是今天很多欧美的投资者呢更看好 MR， 包括 Tim Cook。 嗯， 他更看好，他认为哎，混合现实更是未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苹果并没有推出一款 VR 的设备，对吧？ 嗯， 而这个 Facebook 呢，对于 Oculus 的表现呢，它20亿美金收购的 Oculus 并不满意。 嗯， 为什么呢？因为 Oculus 只有不到10万的销量。 嗯， 10万个用户对于它来说是非常少的。我觉得 Facebook 在全球可能有接近10亿用户了吧， 嗯， 5亿甚至10亿用户，10万算什么。 嗯， 而如果是一款游戏主机，HTC 加上 Oculus 加在一起不会超过30万台，也太少了，对吗？所以这些都不足以让它产生价值。但是大家看到了同样的技术，也许在 MR 时代可能有机会。 嗯， 就是说对创业者，他们可以更快的去转换项目。 嗯， 可以在通过 MR 做这个针对企业的应用，同时就是接订单嘛，对吧，然后逐渐的等用户上来了，他们可以做开发游戏啊等等的应用。对， 就是有很多的应用开发。 是的，是的，开发应用的机会，比如像玩游戏，会是新的。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南风3到4级。北京市发布森林火险的橙色预警，提醒您外出郊游时一定要注意防止明火。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买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买奥迪 Sport 运动车型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还特别想知道您对 AR、VR、MR 的理解。 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最初呢在2013年就购买了 Oculus 的 DK1。 其实在众筹刚刚完成的时候，我可以说在中关村是非常早拿到 Oculus 的$350。我们玩了一会儿呢，觉得是挺惊讶的，但是同时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今天呢 VR 的潜力已经越来越明确了，就是游戏和成人电影。成人电影在中国不能做，而我有朋友做游戏又发现用户很少，所以 VR 很多人是长期看好，我也一样，但这时间可能是10年20年。就像第一次世界上出现了电动汽车一样，大家知道吗？电动汽车比汽油汽车出现的还早，所以它可能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来成熟。针对 VR 我还要特意补充一点，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眩晕是怎么造成的吗？ VR 的眩晕是因为看到的东西快速的，周围的环境快速的变换，对吧？但是你的身体并没有动，所以你的大脑给你自检，说什么呢？说你是吃错了，你吃成毒蘑菇了，所以你的视觉出了问题，让你呕吐。这是身体的自检，所以没法突破。包括它的渲染，它并没有进行光场渲染，对吧？你看到 HoloLens 呢，你看这个东西它是在空间中某一点的，对吧？是这样吧？它有位置感，对不对？你可以走近，可以走远，并且你还可以看到周围环境，所以你不会晕眩晕。我在玩 MR 的时候，玩这个游戏，我连续玩了4天，每天都玩没电，我都没有觉得任何不适，它能长时间使用。但是我听到 VR 的人就说，我能坚持半小时，坚持半小时，这话很有意思，对不对？半小时以后呢，就要吐了，所以这个硬件天生有问题。特别是说我在这个一天报道里面看到这个数据了 ，VentureBeat 的报道，就是说 HTC 的用户在 Steam 的增长，7月份是0.3%，到了8月份就不增长了 ，stagnation， 英文 stagnation， 10万台0.3%是多少呢？是多少？你们知道吗？是300台。全球用户增长300个，太少了吧？ 3000个也不多呀、啊，对吗？ 嗯， 它只是一款，所以说这个它今天的潜力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而且很多人说啊，那是因为它太贵了，对吧？我同意太贵了。但是你见了今天的汽车，无论它再贵，它销量也很好，对吧？是这样吗？高端的手表、高端的服装、高端的汽车总是不缺顾客的，对吧？ 嗯。 但是因为它体验不好，所以并不是因为它贵，而是因为它的价值非常有限。大家觉得我拿来以后，我玩半个小时还要呕吐，我不玩了。啊，这个是真正的原因。所以我周围的朋友们，很多开发 VR 游戏的人转为开发 MR 了，非常有意思。他们转为开发 MR。 因为之前其实在采访一个做VR 全局布局者的专访的时候，他提到这种眩晕感仅仅是你第一次戴而已，很快你就会适应这种感觉。 这个是胡扯，就像我刚才已经把这个眩晕来源描述已经说清楚了。我最近玩有一款游戏叫守望先锋，他们玩的不亦乐乎，又要近乎呕吐。大家想象啊，就是小屏幕的这种还能接受，但如果是360度剧烈变化都会接受不了的，这是人的天生的本能啊。我们可以去做一下调查，问问周边的人，大家对于 VR 的理解都是眩晕，而且是多次的玩。我从2013年就在玩，我玩了很多回了仍然晕。我周围开发 VR 游戏的人也是接受这个点的，就是时间不能长啊。这并不是说第一次和第二次，我觉得他这么说很奇怪的。 您觉得还会有一种什么技术可以代替 MR？ 我觉得再有一项新的技术，可能就是说，甚至接到人的视觉神经上，或者是说不需要头戴显示器。但是我认为这两者呢，在技术上短期都不可能实现啊。甚至像 Magic Leap 它所宣称那种效果，我都觉得很多人开始怀疑了，是吧？它17年会不会有硬件出来，甚至18年，甚至可能根本就做不出来，5年10年内做不出来。就是说更好的显示是需要时间的，它很多物理上的突破不了啊。而这个我们在9月3号做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在这个领域实际上一直是有一个混合现实或者类增强现实的一个头戴设备。多少钱呢？$50,000。 嗯， 干什么用呢？精密加工，比如像飞机上的线缆、火箭、卫星，是吧？它需要大量的协作加工，需要看手册，对吧？需要保证每一道工序的正常完成。它于是呢，它需要有一个头戴显示器，啊，它加工的产品非常昂贵， 嗯， 所以一台30-40万的设备并不贵，对吗？ 嗯， 啊，所以实际上这个世界上一直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微软使这个价格从50000变成3000了。所以说这个我认为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只是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是微软很好的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更多的改进，比如说可能会让它变得更便携，或者起来更舒适。 是的， 嗯， 就像手机大哥大刚出来的时候，它是像一个砖头一样，对吧？ 嗯， 但是呢并没有因为它的沉重过大影响了它发展，大哥大发展还是很快的，对吧？增长量很大，然后越变越小，然后又开始变大了，对吧？在整个过程中呢，这个销量在不断的增长，对吧？那么我认为这个微软这个头盔也是一样，它做了一个很好的折中，它居然能够承受3个小时的使用，是一个桌面级的芯片 WiFi 显示，它的功率居然可以啊，它小小的电池能承受3个小时，所以我觉得已经非常完善了。 您近期除去每天在家里玩游戏以外，还在做其他的吗？ 哦，大家看到我玩游戏呢，那个游戏就是 HoloLens 的游戏，是微软的这个混合现实的设备。我通过戴这个头盔呢，不需要用手机录，直接用头显自己内置的功能，就可以一边玩游戏一边把它剧情录制下来。我录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更多的没有接触过 HoloLens 的人能够理解 HoloLens 的潜力。因为如果给你做一款工业领域的一个 demo， 你不具备相关的知识，你无法理解和使用，对吧？但是游戏的好处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用，对吗？所以在游戏中我们理解了这个 他对环境，比如让他的主人公可以坐在沙发上，对吧？他可以啊把这个虚拟的桌面放到墙上，对吧？他知道哪个是墙，哪个是地板，在地上铺上木地板，对吧？把物品放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他显示了很大的潜力。但是呢，我觉得这样还不够，因为价格还是太高。有朋友说想众筹，但是众筹的问题在于，你们五个人买，一人6000，对吧？买到一个 HoloLens， 但这台设备放在谁家里呢？对吗？然后怎么去使用呢？他说其实只有两个人，五个人只有两个人能开发，那你们两个人能协作开发出产品吗？我认为在开发中最需要的是什么，就像一个乐队一样，我是歌手，你是吉他手，他是鼓手，缺一不可。而且我们可能互相并不适合，对吧？我们需要找到甚至有一个作曲的人，对吧？我们要很多人协作才能做出一个完美的演出，所以这些背后呢都需要一个组合。所以我认为大家如果能见到面，彼此交换意见交流，可能能够推动这个混合现实应用的产生。于是呢，我就做了一个俱乐部，叫 Molo 混合现实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呢，由车库咖啡品牌公司、创客全球，包括这个摩多啊、他们三方一起在支持我做这件事情。 哦，你是做了一个俱乐部。 对，就是做俱乐部的形式，就是说周末呢能够让开发者来参加我的活动，并且平时也能够使用到 HoloLens 啊，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更低的门槛。 那现在这个俱乐部是每周都有活动吗？就是我们通过什么平台可以就是看到这个活动的发布？ 是的，就是大家可以搜索 Molo 俱乐部， MOLO 俱乐部，未来会通过车库咖啡俱乐部的公众号来推我们的视频，啊，大家通过这个视频介绍呢，也可以报名。 您这个活动就是面向的这个受众是哪些呢？ 我面向的受众呢是开发者，特别是有 Unity 开发经验，或者有微软 Visual Studio 开发经验的开发者，他们可以很快的转换到 MR 这个平台上来，然后我的目标也就是说，包括游戏的策划者、策划师，我们希望他们也可以参与到游戏中来，比如像这种我们传统的桌面卡牌游戏，它可以变成真实的玩偶在桌上跑来跑去，对吧？我们还可以做室内逃生的游戏，把一间房装修成一个密室，对吧？然后你寻找线索、协同啊，然后逃出升天，我觉得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啊，我们都可以在这实现。只要你有想法，啊，就欢迎你。 嗯，好的。如果听众朋友很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毛楼俱乐部的微信公众平台。马上结束了，好，大哥哥，要不总结总结？ 好，行。 嗯， 在此呢，我再次感谢车库的品牌公司的大力支持，使毛楼俱乐部越来越好。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这次节目来认识了解到 HoloLens 和混合现实，然后呢让我们一起让混合现实应用落地，这就是我们猫猫猪的故事。 的生门灰色城楼，大石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

越繁多，越像示弱，请别再招惹我。我可以为我们的散承担一半，可我偏要摧毁所有的好感，看上去能孤独得很圆满。我做作的表情让自己很难看，可感情这玩意儿怎么计算别两难。嘿，晚安，少了有点不甘，但多了太烦。有几句新鲜的，又有多难掩饰掉全城的伤感。我毁了艘小船，逼我们隔着岸，冷眼旁观最后一段，对白还有点烂。你可以是我投入到一半感到不安，好过未来一点一点纠缠。我帮你摘下的那颗廉价指环，像赠品服从完人群涣散，心很酸。 是否我眼神总有几许淡漠？如果冷漠不在乎是分离的理由，我该含笑让你走，还是含泪回首？ 你给我的爱仿佛总是太多，你给我仿佛也是太过，因为过多的感情是沉重的负荷，让我不能拒绝又难以接受。 生活就像煮咖啡，时间越长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家人多待一分钟，尽情享受家庭的温暖吧。